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15美元，卖出1696.96美元。港汇指数102.3，冇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修订基本法，关于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 候选人的质素是高了，因为要过两关，那个竞争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势均力敌。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 相信很多候选人或者是选民觉得是没有意思去参与的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超人，你的银包呢？ 哎呀，唔记得带添，唔重要啊。 超人，你副眼镜呢？ 哎呀，唔戴仲好，唔重要啦。 咁你副假牙呢？ 唔重要啦。 咁咩最重要啊？ 客档提点，多谢俾面，最重要紧系记得翻嚟同兰子你一齐做节目。咦、哎、喂，你今日特别靓啊，兰子。 使乜讲？记住朝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陈淑兰、 林超荣， 真系人都靓啲噶。 西杰啊， 嗯， 唉，大气候咧，我做到有啲闷啊，我谂住 吓，你谂住点啊，瑞文？ 我系话系时候揾啲猛人上嚟啦。 大家好，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一集我会同大家展望香港2021年嘅天气，包括预计今年可能影响我哋嘅热带气旋数目，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低碳本地游嘅代表分享香蕉保育嘅睇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又星期三，我是林以乐。今晚咧有两个好消息，一就是大家可以去泳池咧，或者去海滩游水啦。咁第二咧就是复活节咧，咁有啲嘅有信仰嘅人就可以去一啲嘅宗教场所或者教堂就庆祝呢个复活节。咁啊，大家都记住咧，系一切嘅疫情嘅防疫嘅措施咧就仲未完噶，大家紧守防疫措施啊，大家都唔希望啊呢个有第五波嘅疫情发生噶嘛。咁而且最重要咧，大家希望快啲通关。特别今日睇新闻，见到呢个嘅啊，日本嘅樱花原来早咗10日开，咁早上开咧，基本上呢个复活节假期我应该飞过去嘅，咁因为疫情我哋过唔到去，就只能够透过电视机去睇，咁希望就系可以尽快通关去旅行嘅。咁啊，逆境当中咧，我哋更加希望咧系保持呢个积极思想啦。咁所以香港咧，好多人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好努力嘅。咁今晚咧，我哋请嚟两位嘅嘉宾，都系咧系推动呢个积极思想方面咧系好有参与性嘅，就系包括咗卢伟成校长啦，咁就系香港教育领导协会嘅创会主席，亦都系播道书院嘅总校长。嗱，咩叫总校长咧？佢嚟之前我问一问咗佢啦，原来咧就系负责中小学嘅就叫总校长嘅。咁另外一位咧就系柯广辉律师啦，佢亦都系香港教育领导协会嘅创办人，亦都系幸福实验室嘅创办人嚟噶。咁啊，柯律师、罗校长，你哋好。 你好，你好， 系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嗱，特别罗校长，你就面对好多青年人啊，学校一批批咁青年人去啊，系咪？咁柯律师好关心青年人啦。咁喺呢段期间呢几年咧，啲你哋接触嘅青年人，我哋只能讲你接触到嗰啲啦，系咪？咁系佢哋喺心态上有咩嘅变化咧？ 哦，我三毛啦， 三毛 系啊， 未出嚟做嘢喎、 啊，当然冇钱啦，唔使嗰个唔计啦。 唔系啊，学生好有钱， 佢有冇钱就睇佢屋企有冇钱啦。而家我有时都听到啲人话成功需富改嘛，睇爸爸努力系嘛。 嗱、啊，因为我哋喺深水埗区服侍啲基层家庭咧。就啲學生真係好窮嘅， 好窮嘅，係啊。 咁佢即係你俾到張50蚊嘅超級市場嘅禮券，佢阿媽已經開心到不得了嘅。咁、但係有啲嘅學生又真係好有錢嘅。 佢我想講個三無係講即係無力感啦， 係 嚇、一啲無助感同埋覺得冇乜希望啦嚇。 咁陰公， 佢貧窮啊，未必一定係咁嘅喎。我想講。嚇、啊！佢屋企個背景好好，亦未必代表佢能力感覺會高啲嘅。係就係呢啲，如果你問我個幾所認識嘅年輕人裏邊咧，嚇、啊、都有啲咁嘅感覺。 嗱，我哋呢代我就覺得係香港較幸福嘅一代嚟嘅。我律師點解咁講咧？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係個成就啊，係叻過我哋阿爸阿媽。因为好多系难民落嚟香港噶嘛，系咪？咁我哋读书多咗，咁已经叻过佢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嘅仔女咧，即系我老师有个仔啦，系咪？我哋嘅仔女就唔系啦， 好叻嘅佢仔。 系啦，但系你叻极好难去叻过阿爸阿妈佢哋，因为大部分真系好难啊！你谂下，即系我哋啲十大富豪。你想啲仔女叻过佢系相当艰难噶嘛，系、嘛？咁但系十大富豪佢哋嗰代就叻过晒佢哋阿爸妈噶咯，已经系咁系，所以个无力感系真系强嘅。同埋咧，你会发觉咧，佢哋计下条数，喂唔掂当阿爸，原来我跟住出去食饭咧都食得好嘅，住你间屋又住得唔差嘅，咦？到我原来结咗婚咧，两个人之后咧，我就住嘅质素可能差咗，出去食饭又悭住使啦，咁样咁样嘢都跌咗，咁呢个就系佢哋个感觉啊。 呢样嘢我都有留意嘅，即系其实系唔系话即系香港嘅细路仔，我就唔敢讲，但我留意到嘅就系其实全世界细路仔都差唔多。有时候我哋睇见啲嗱，即系我做一个例子啦。啲細路仔好細個嘅時候啦，如果你見佢自己學行路咁樣，佢跌咗喺度，佢會隨時都會起翻身嘅。但系咧，如果你留意啲細路仔咧，到咗六歲七歲之後咧，當佢哋好多時即係做啲嘢唔成功嘅時候，或者個心入會怯啊，一怯嘅時候咧，佢哋就唔敢嘗試嘅。咁尤其是香港嘅細路仔，如果你真係講翻香港嘅情況嘅時候咧。我諗香港其實喺呢幾年啦，其實對年青人嚟講咧，好多時嘅困難咧係好大啊，大到佢哋咧其實眯埋咧，佢哋仲覺得係 安全啲， 安全啲係啊！我做咩要嘗試咧咁樣？所以我其實覺得安全感對細路仔都非常之重要嘅。 佢哋同我哋想，我都算上一代啦，應該係嘛？都算 唔知啊， 因为我 呢度最老系我噶啦，应该啊，即系 你系上一代， 睇落去最老我， 我啲系第三代系 啦。 唔系我想睇就系我哋成长里边咧，我哋成日都系要自己去面对我哋嘅挫败嘅。咁如果我哋细个出去玩，咁你激嬲人，人哋咪唔同你玩咯，系嘛？你都要揾方法氹翻人噶嘛。 你有几多兄弟姐妹啊？ 七兄弟姐妹。 嗱，咁已经唔同啦，你唔使出去玩啦，喺屋企都要面对成个小社会问题啦。 系啊，冇错冇错。所以你 而家啲唔系话喂、 啊、 一个或者两个，咁你点啊？ 咁妈妈嗰阵时，我又觉得妈妈俾我好多空间，冇办法一定俾我嘅。咁我哋 管理唔掂啊？喂，边个食咗饭未都唔知啊？ 唔知啊，总然之食完就算噶啦。 系咪你唔争取就冇得食噶啦？基本上， 食 所以边个一嚿饭嗰个咧系冇饭食嘅。 佢都玩翻到嚟食咗啦，咁啊可能咁，又唔会埋怨。 系。 咁我觉得系好重要就系我哋有啲艰难，而我哋有机会学习点样应付咗佢。所以呢个系关键，所以我话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哇！呢啲诗人嚟嘅你，生于忧患， 中文系好劲嘅， 系嘛？唔系好劲，识少少嘅啫。 咁所以即系外国咧太安乐啦，所以有安乐死。所以我成日觉得安乐死咧系一个富裕国家嘅问题嚟，唔系一个贫穷国家问题嚟嘅你吓。 但我又唔太悲观嘅吓，即系如果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咁以前可能太长时间太好。如果今天出现困难，调翻转又系一个生机嚟嘅，好多嘢佢哋就会开始明白，开始明白。我觉得我有机会 陪伴他們，我覺得已經很幸福 了。柯律師，即你認識到這個好朋友， 你介紹我認識這個人，即 是這個，我就說校 一個犯罪，大家認識了他我覺得、okay. 這個人真的很重要，因為有些校長呢，就不是所有，有些校長你見到他呢、他真的整餐飯在那裡鞋鞋什麼呢？結論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人孩不如人孩噶，佢就即系对青年人系好灰心噶。我觉得佢做紧教育界喎，不过可能即系好离奇噶，我觉得系。 佢用咗系啊，你讲。 你讲先 吓，佢用咗同一个标准啊嘛。个环境转变咗，有啲要求系改变咗嘅。如果仲系仍然用嗰一个同一个标准咧，咁你可能咪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咯。 嗯哼。 當然有些事情不會改變的，譬如要身份是不會改變的， 沉迷打機以前是沉迷聽收音機，是吧？即是一樣的， 一樣的，一樣的，我們也是這樣長大的。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呢，你說他們會比我們差了呢，就絕對沒有可能的。好像現在的資訊這麼多的時候呢，他就可以上網，絕大部分的東西，就算我們說我是律師這樣，絕大部分的法律知識你只要上網，你懂得去找，你就一定找到的了。 所以病都是啦，即是你說如果有什麼病，你上網一抄就抄到很多資料了，是吧？如果你是英文不行的，那就直接可以一按住成粒就翻譯到中文給你，有九成準的，現在翻譯是的。 所以我最近覺得自己一件事比孔子厲害，我懂 Google，系嘛？我发觉有啲英外国书佢冇睇过嘛， 即系有啲人话一个仔问佢阿爸呢个字点解？唔好问我，问阿谷山咁 啊！冇错啦，我记得有个朋友吓，佢真系中文好叻嘅。嗰阵时香港大学中文系吓，咁啊补习吓补习，咁啊 佢帮人补定 系你帮人补？佢帮人补，阿妈就督住啦吓。咁佢就终于问到个字佢唔识喎。 系。 啊，咁呢啲就真係叻啦！佢話：，唉，我唔係成日陪住你，咁我每一次你唔識字，咁你點算咧？你攞本字典出嚟啦，我教你查。嗱，呢個就係點講咧？就係主動積極。 係， 我哋唔會識曬所有嘢嘅。 啱。 嚇，咁我覺得我哋就係好細個，當然啦。我哋嗰年代我都算好啊，七兄弟姊妹生出嚟能夠養大。係 啊。 再上一代，我見我阿嫲嗰啲咧，我有啊，我爸爸最大啦，二姑姐啦，三姑姐啦，咁一路數落去就七姑姐噶咯喎。 哦，中間冇咗。 我真係唔知啊，我冇問過，所以我覺得已經好幸福噶啦。咁我哋覺得細個又冇埋怨嘅，係嘛？有得食已經 很開心。唔係你埋怨咩？都冇人聽， 冇人聽。你埋怨人食埋你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嗰啲經歷，我記得我啊，即係我講再講下，我記得我細個咧，我媽媽好似喊啊，即係我都未試過冇嘢食嘅。 係。 咁佢就嗰次即係淨係得飯啦，整咗啲豬油撈飯，我覺得好好食喎。 嗯。 我媽媽你喊乜嘢？我一世食呢啲嘢正。咁所以我哋經歷過，唔會覺得啲嘢係必然咯。 嗯 有時要自己想想啦。柯律師就，咦？你同我都深水埗大嘅喎， 我都深水埗大噶。 咦？我哋原來 係啊。我上次嘅嘉賓佢住呢個石硖尾，我住大坑西村。 我住蘇澳村。 係啊。 我住呢個南昌街嗰邊啊。 哇！我哋都係 專出猛人喎、啊。水深火熱嚇，深水埗，深水裏面蒲咗上嚟。 咁但係你哋點解會推動呢個嘅進念？中文就做進念思維啦嚇，英文係咩？ 叫 transformative mindset 啦、 啊。 即係其實環境嗱，其實我哋講啲情景有時叫順境，有時逆境。順同逆咧，其實好主觀嘅。我覺得逆嘅嘢，你可能覺得順。你覺得順嘅嘢，我可能覺得逆， 都有客觀標準嘅。 咁但係我覺得人生係講緊個境啊。其實順同逆夾埋先係一個完整。 真係咁諗啊？ 我係咁諗。你細個玩大富翁，咁可能你玩窮到窿咧嚇。咁你點知道咧？係咪？但係兩樣嘢裏邊一定係可以學到一啲嘢嘅。 因為嗱，而家嗰個青年人咧，我成日前兩年咧，我已經同一啲人講啊，做經濟嗰批人講話，點解咁多怨氣咧？就係大富翁最後嗰個圈啊！你明唔明啊？最後嗰個圈係咩啊？ 砸又死，唔砸又死，其实最好咧就三个都系六，三个都系三个入狱，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即系三转啦咁入狱啦，咁啊要唔好砸到三个同色啊，最紧要咪好快出狱啊咁样，一出嚟一定系罚钱嘅。 佢其实系点讲咧？嗰、那个过程已经俾人买晒楼啦嘛，而家石澳$400啊。浅水湾$350啊，有冇印象？ 浅水湾350 吓。其实当嗰阵时就算玩啲咁嘅 game 咧，你输紧，其实一路都系去挨紧，去顶紧嘅。 系啊， 所以你问我嗰个 mindset， 我觉得有几样嘢几紧要嘅吓、一就咁我哋成日觉得咩无望啊、无助啊、无力啊，咁其实有时要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嘛，系嘛？如果我哋信仰就创造咗我哋上帝，梗系有佢形象。我觉得我哋有时睇低咗自己。其实脑细胞大家都系讲紧，都系多过我哋要用嘅。 我最近睇个漫画啊嘛，我仔同阿妈讲：阿妈，点解我瞓醒觉，我又想呕又晕嘅咧？阿妈话。我同你讲咗好多次噶啦，起身唔好照镜啊嘛， 系咯嗱，其实佢可能好靓仔嘅，系咪睇咩标准啫嘛？咁我哋细个就一路学紧一啲，觉得自己好似唔够人好咁，其实唔系咁样样。 同埋你样唔靓，即系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嘅，样唔靓，大家公认咗你样唔靓，咁又如何咧？咁你仲有好多方法噶嘛？你人好咪得咯？ 人好多优点嘅，不过佢阿 Olive 想讲啲嘢。不如讲下嘢先啦，冇我继续发挥噶啦吓。咁我觉得个问题唔系脑细胞多少，所以我最近同一个我中六同学好叻好叻嘅成绩，我都惊佢压力太大吓。咁我同佢讲，我就每个今年 系你个学生嚟， 我学生今年我每班里边就推举咗一个同学，我就为佢写一篇文言文嘅。虽然我自己读生物科吓， 文言文 啊，我话呢个学生。我寫佢咧，我話人哋以為你天嗱，即係譬如林依樂嚇，播道之學者也，人以為依樂天生異能，如以為非也。我認為唔係，而係你比一般人勤力，你同唔同意？佢係啊，校長係比一般人勤力。 佢聽得明咩？ 聽得明，佢中六啊嘛，我都好顯淺嘅文言文嚟 嘅。Okay. 所以我哋要俾孩子知道其實。是只要你用你的脑咧，啲细胞拖住手、你是讲紧个 connection， 不是讲紧你够唔够人聪明。所以我讲正念思维的人咧，好少赞人叻嘅，吓、个个都叻，吓、你要看自己。 所以不需要赞，其实个个都叻， 个个叻。譬如赞咩咧？当然，譬如赞佢毅力啦、你要相信毅力是成功的嘛。 即系佢嘅优点。 优点 吓，系好精准地去赞嗰样嘢。 譬如毅力啦。譬如你懂得用不同的方法 咁都要你睇得到先噶、 其实我哋只要我哋俾一啲回馈学生嘅人咧、我哋有一套嘅我自己有个框架，我系捕捉一啲学生，我哋 capture students being good 啊嘛，即系我捕捉佢哋做得好嘅嘢，而我系用翻我哋框架去赞佢。譬如最近一条数学，咁其实好有冇第二个方法计咧？咁你可以赞佢喂。原來你有第二個方法喎， 唔得嘅喎， 嚇有好多方法嘅， 唔得嘅 喎，嚇以往可能唔得。 係啊，我哋老師有曬嗰個算式嘅標準嘅喎。 咁又要不 得不要 model answer 啊嘛。 要講多一個例子啦。咁我記得曾經 唔係可以嘅咧，即係佢嗱，我有個 model answer 喺度，係咁計嘅呢條數。咦？呢個僆仔勁喎，佢諗咗第二個方法。 係啊。 咁係咪 OK 嘅咧？ 咪傳統會有人話你唔係你唔得，你唔用我方法。但其实有啲学系细路仔咧，佢拆散咗嚟做咧，就证明佢有分析能力啊嘛。我曾经处理过嘅咁嘅事情嘅吓。咁其实学生冇跟老师用一条式做啫嘛吓。咁老师又觉得咦咁唔好喎。咁当然有家长投诉啦吓。咁我就同老师讲啦。 投诉咩先？家长 投诉个老师话佢唔啱啦。咁我其实咁嘅，佢做啱咗嘅。咁你睇得到佢分析到拆兩條咧，你要讚下佢啊！但如果你硬係要一條色咧，你咁同佢講咯，我俾個挑戰你好嗎？你可唔可以用一條色做啊？咁你就公道啦。 但有一條色做佢都係唔係你嗰條色啊？我都用我嗰條色啊！ 咁 係咪？ 唔知係咪佢嗰條色啦？佢唔係用我條色更正啦，有第三個方法 咁啊！但個老師要肯定佢識我條色先啊嘛！ 咁我相信老師其中嘢就。佢唔識啊，快啲自己學啦，係咪啊？我亦都教過啲學生咧， 好叻嘅學生。 啊， 佢話：Mr. Low， 我俾老師罰我，點解？佢話我問問題問得，再問問題就罰。 嚇 嚇，咁個學生好叻嘅。即係我教佢超級名校咁啊！那個學生個遭遇唔係個個老師咁嘅，佢遭遇係咁。我話我覺得你係好聰明，識問問題，但你問嘅問題我都未必一定識答。 嗯， 但我應承你，我一定同你一齊揾答案。 哦， 咁佢咪OK 咯？ 即係得到鼓勵啊！ 係啦，即係佢其實 校長都唔識，老師都唔識，不過佢係想同我一齊揾答案。嗱，呢句好緊要啊！ 好緊要，好緊要。 係嘛？你都唔識咁，即係點啊？咁即係會咁諗咯。 老師唔一定識曬㗎。係，如果認為自己識曬先做到老師，冇人有資格㗎。 嗱，曾經好多書就讚啲猶太人好叻啦，賺錢好叻，即係但係好強調係賺錢好叻啊。其實猶太人咧最叻係咩咧？ 教育 最叻就係問問題。係 係啊， 係佢。你睇见圣经好得意嘅，啲门徒问耶稣问题咧，耶稣系问翻门徒问题。 系啊， 咁你所以睇好奇怪，有冇搞错？问你问题，问翻我问题。 系啊， 佢哋就系学问，学问咧就系学识点问先至真正学问啊嘛。 系啊，系啊。 咁唔系话你执俾我吓咁啦，就系咁啊嘛。 佢中文里边善问者如公兼木啊嘛。 嗯， 我其实我教嗰啲名校嘅，其实我都未教佢读晒。 系， 咁问。What is cell？ 咁學生舉手 ，cell is the basic unit of life。佢講曬噶咯，咁我做咩啊？ 係咯， 咁後屘就問問題咯。我細胞單位， 各位，我用中文問多次咁啊？ 係，我話 ，cell is the basic unit of life。 Okay， what is meant by life？ 你中意聽哲學嘅定義？生物學的定義定宗教的定義咧？突然間自己變得好型啦嘛？ 係喎， 係咪啊？咁你咁叻嘅？ 嗯， 咁做紧医生啦，那个孩子。 哦，咁啊，出自从医学角度去揾嘅。 冇错，冇错，冇错。 如果从呢、這个宗教嘅角度谂，可能就做牧师啦。 问得人哋问题最多，应该系律师 嘅。系咪咁咧？我律师唔系问问题嘅，都系律师最叻问问题嘅。如果唔系，我请你做咩嘅？ 你唔系撮人嘅咩？成日都系嘛？ 嗱，我自己系觉得咧，其实而家嘅后生仔咧，佢哋好多时咧。是又不夠膽問，又不夠膽答，最重要就是他們都幾看死自己的。我覺得進念思維裡面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說呢如果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幫我小孩子可以跳出去那個困境呢，就是將那個問題從那個將個問題可以 reframe 它變成一種挑戰。那個小孩子如果覺得那個不是一個問題，反而是一個挑戰的時候呢，他就容易走出來了。 好啊，我們先聽一首歌，回來再談。這首歌就是Sam Hui 的學生歌。 See you.

但系冇时间限制，亦都冇指定题目。你可以一日启动357个呢个类型嘅论坛，对于中意讨论但系又唔中意打字嘅网民，系一种新嘅尝试。语音喺互联网上一直占有一定嘅市场份额，例如喺2000年已经开始流行嘅 podcast， 直到而家仍然有唔少人收听。不过 podcast 并唔系社交媒体，互动性比较低。既然性质唔同，当然唔可以同 clubhouse 相提并论啦。况且呢个话音媒体亦都冇录音功能，绝对系呢头讲呢头散。不过话虽如此，因应不同国家嘅安全法例，大家喺网上高谈阔论嘅时候，都仲系尽量避免谈及一啲敏感话题，因为用户并唔知道会唔会有人监听，甚至系录音。稍有不慎踏中红线，就可能会触犯法例。不过一啲社交媒体，例如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在内地仍然是禁止使用。 Clubhouse 风魔全球之际，早前亦都被中国政府发出禁令，这个亦都是预期之内。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我们，包括互联网世界，大家是不是有兴趣一起去打造新的互联网秩序，还是最终会被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卢伟成校长，另一位就是柯广辉律师，他们分别都是香港教育领导协会的创会主席和创办人的。他想推动这个的信念思维，这个很有趣的事情。信念思维可以即是创造幸福，是怎样解救的呢件事？ 先界定一下什么叫幸福先、快乐和幸福是两样东西来的。 快乐就是、不是快乐就幸福的吗？ 快乐就是你可能很多时候是你的期望得到你预期的期望，或者超越你的期望而得到一种正面的心理反应、幸福就不是的。幸福是你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而觉得好那种，而给到你的感觉，而往往这种的正面的感觉呢，越困难你越找到意义的。所以點解呢樣嘢咁緊要呢？就話、是、我哋其實控制唔到環境，但我人生必須要活得有意義。咁、長短唔知噶，係嘛、最近好難過啦，一個我都喜歡嘅藝人，係嘛？ 阿志叔， 志叔咁啊過身啦，我都好難過嘅嚇。咁佢大我十年到嘅啫，即係如果我同佢同一樣嘢，同一個年齡，我離開你嘅世界，我得十年嘅啫。咁幸福就係響把握時間。令自己活得有意義，往往我媽媽好困難。 不過長命唔等於幸福。 冇錯啦，所以我記得喺我大約50歲嘅時候，我啲同學咧有啲揾好多錢嘅嘛。Vincent， 你仲未收山啊？剛同我講。嗱，我香港人。 你同我做邊行啊？ 佢做商界啦。 我做商界嘅，做商界同教育界呢個真係好难过的心情的， 是 不是？但譬如现在大学里面做教授那批，喂，他那班同学已经炒金炒楼炒到即是步步高升，上到半山居住了。你说调戏顺不顺呢？不是很顺的，幸福感少了很多。 但就这样，我说其实香港人快乐指数低，但香港人的寿命是最长。咁你想 有点古怪哦。 有点古怪啊。 这件事都挺奇怪的，因为呢我都留意到呢，香港人啊，中意即系读书啊，喺亚洲嚟讲个水平咧系算高嘅， 譬如 算高，佢读书嘅能力算高嘅。譬如话好似13、14岁嘅细路仔喺亚洲嚟嘅年青人嚟讲啦，佢嗰个嘅阅读理解能力咧系喺高水平入边噶嘛。 亚洲嚟讲，我谂可能会系 系啊， 亚洲都强劲噶，亚洲都， 但系同时间咧。 佢哋唔中意讀書嗰種嘅、即係嗰種嘅情況咧。亦都係全個亞洲入邊咧係最高嘅喎、即係一個你有一種情況就係、是、佢會做一種嘢，就係佢好有能力做，但係佢係唔中意做嘅， 唔中意做啫， 係啊，係真好矛盾的。 即係你聽到好多小朋友都會講，我唔知道校長有冇聽到就係、是我中意翻學㗎，不過唔中意考試啫嘛。 嗯， 系咪咁啊？ 都耐唔中听到， 但系呢一种咧就系你会做一样嘢，你系有能力做，但系佢哋唔中意做嘅、其实我就觉得其实都系一种几大嘅痛苦咯。 喂，佢哋嗱，我点解讲进念思维咧？佢哋有一个游戏规则系我哋俾咗佢哋嘅，咁佢都知道要玩嘅呢个游戏规则。佢如果佢揾唔到点解我咁做咧，咁我咪交差俾佢算啦。 系 嘛？即系其实香港成唔成功，要睇啲大学生入咗大学之后，仲中唔中意读书嘛？ 入咗大学之后就已经唔中意读书噶啦。 咁、有啲继续中意嘅，我相信吓。咁就系话，我如果我 有咗大学生都很好好嘅， 冇错吓。起码我哋，譬如我想讲就话、是，当你如果你的目标系只系为咗入大学啫。咁咪入咗咯。 嗱，当年咧、即系香港嘅大学唔系好多间啦。 系啊， 咁就以一间系最出名，大家都搏命爬 去嗰间嘅就嗰阵时， 搏命爬去嗰间啦，系咪先？咁咧就佢哋有个传闻嘅，就系话咁点讲咧？入呢间大学好艰难嘅、但系入咗之后咧，就三年唔使读书嘅，就放屁喺度玩。嗰阵时啲学生都系咁讲噶。 佢系真系冇要求，冇以往咁高咯。 咁啊玩到最尾嗰年咧，就最尾嗰半年就搏下命咁就毕业啦。咁样即系好多学生嗰阵时用咁嘅心态去读书。 我都 咁而家系少咗嘅。而家大家知道唔系咁样噶啦，个情况已经吓。 而家八大啦，起码吓。但系响全世界嚟讲，都系少嘅吓，因为台湾入大学率超过100%噶嘛， 系 吓点会嚟到超过100%咧？佢都收埋香港啲学生噶嘛， 吓 咁、所以讲个信念思维里边咧，其中一样嘢就话、是，我哋一样嘢叫做热诚咧吓，好似头先讲咩个幸福啦，咩热诚嘅意思就系、是、嗱，我中意玩嘅嘢咧。我有興趣玩嘅嘢，咁我哋叫意趣啦。你中意踢波，有機會踢波攞到滿足感嚇。有跟住就走上一個叫難趣啊，即係你覺得好艱難，但係你覺得咦好大滿足感。 即係容易同艱難嘅興趣。 係啦，即係難你又覺得好滿足、啊。你諗下啲人舉重，我諗來諗去都唔知點解啲人會舉重，但係覺得好好好玩。 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你而家去食自助餐，你覺得好好食。但系食完咗之後咧，你過咗幾日，你問佢幾日之前食過乜嘢嘢啊咁樣，大部分人都唔會記得。 易趣啦，呢、 這 個 易趣啦， 易趣啦。 但係有啲嘢咧，其實係好困難嘅，你好俾心機做咗佢嘅，當刻你覺得好辛苦，但係之後你回味嘅時候咧，你就會係一個好美好嘅回憶咯。 難趣呢個字又唔係我創嘅。系啊，几字轻创，我听佢讲嘅。但系我谂要走 上，亦都唔系佢创嘅，你系我中文字好多千年嘅，你已经 创。創啊、o、okay、K， 而咩叫热诚咧？就系、是、最终走上一个有个 calling 啊。譬如我哋有时嗰日先倾，搞啲活动，教生煮嘢食，煮嘢食系一个 skill 嚟啫。但系你点解要学去煮嘢食咧？可能我想去孝顺父母。嗱，佢一定。一個 揾到個原因， 揾到個有意義嘅原因。 嗱，以前啊，我哋頭先講嘅即係幸福同快樂咧、 啊。 我哋細個嘅時候就係冇得揀嘅喎，讀唔到書咪出去做嘢咯。 但 係 都幸福嘅喎。 唔係你冇理想，唔可以理想，你一定要出去做嘢噶嘛。 Okay, 做嘢翻工嗰六日咧係唔快樂，嗰時六日工作噶嘛，唔、快樂嘅、 嗯。 但你好幸福嘅喎，點解咧？就係、是、放工之後同埋出糧嗰時，你就最幸福噶嘛嗰日嚇。咁而家就 有回報嘛， 係有回報。咁同埋嗰陣時有個責任同意義喺度啊，係咩咧？就係要拎錢翻去養家嘛。我即係個個都要俾家用噶嘛嗰陣時，你個人工最少一半要供，即係上供俾阿媽啊嘛。 係咪咧？咩嘅係咪一個 rule 嚟咧？我真係俾咗一半 嘅 喎。 起碼嗰陣時，因為個個嘅家大部分家境唔好啊， 唔需要問嘅喎。 係啊，咁咪所以你做嘢咧係必然有個意義喺度咧，就係阿媽要你做，要翻工，因為你養頭家咁樣。而家就弊啦。而家你問啲細路仔翻工做咩？賺錢。我又唔使俾家用俾阿媽，仲要問阿媽俾翻我。 但咁而家嘅細路仔佢哋係痛苦嘅地方咧，可能係覺得自己係冇信心做嘢。即係有冇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 即系信念思维点解决呢件事？ 即系其实嗱，你有 potential 噶，不如即系都要讲下文言股份啦。天命之为性，即系上天命定咗俾你，你有人嘅特质嘅。 嗯， 率性之为道，即系一生之中将你嘅潜能发挥出嚟。 嗯， 我哋以前阿妈就冇理我哋，我咪自己发挥咗出嚟咯。 率性啦， 啊，率性吓。咁而家佢哋好多时参加紧好多课外活动，但系未必系学紧做人。兩件事嚟嘅，得唔得？所以我哋一定要年輕人一定得嘅，因為佢一定接棒嘅。 嗯， 甚至 點都要接嘅咯。 點解要冇得揀嘅啦？所以而家即係香港就好自由啦。咁，但係都仲係已經變咗做自動地變咗做一孩政策，生一個頂多生，好少好似我生三個嘅， 真係少啊。 系嘛？点解我生三个？ 三个你啱啱 意外啊！ 啱啱架车错实，边有意外啊？逢系生细路仔冇意外，都系人为嘅，系嘛？都系。 所以点令到佢幸福咧？就系佢揾到个原因就得啦。吓，等于我成日话啲譬如而家啲人好多宠物啦，好好啊，系咪啊？只宠物譬如屙咗大便嘅会清理翻。我细个唔系咁噶嘛，系嘛？踩到咁你好唔高兴系嘛？ 通街都系， 系啊，通街都系。 你去罗马咧？去罗马嗰阵时，我同阿罗慧娟去罗马拍呢个特辑。咁我话喂，你去过未？去过啦。咁我罗马点啊？咪通街都系 有经验、啊。但系当我哋有意义嘅时候，我哋唔同。得你踩到，你好唔高兴嘅，系咪先？ 咁除咗意义之外咧，另外一样嘢都可能帮到啲细路仔嘅咧，或者帮年青人嘅咧，就系，是，你要为俾佢知道，就系话。其实世界上的东西只要 有正确方法的 方法， 绝大部分的东西你都是学得到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他们觉得那些东西很喜欢做，很想去做，但是他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的固定思维，就觉得其实我这件事很好玩，但其实我是玩不到的。 嗯， 因为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的。 嗯， 又或者其实我是一个女仔， 我数学永远都做不到的。 嗯， 但当他有一个这样的思维的时候呢，佢就會冇信心，就算 自我局限嚇， 自我局限咗噶啦。 所以想孩子咧高分高能，即係分數當然其實某程度都係一種重要嘅嚇。 咩啊？咁啊，讀書不是咩求分數咧？呢個口號係亂嚟嘅。 但要高分高能 啊？ 點為高能咧？就係，是，你要講得到點解你做到啊？講到嘅時候，佢個感覺係好強啊！譬如好簡單啫，我 即係嗱，數學你點解可以考到咁高分？佢要講到俾你聽， 講 到 如果猶太塔木德講，你講唔到，即係你唔識噶啦。 嗯， 即係如果講列子射箭射中咗，問師傅，師傅就問你子之所以中者乎？你知唔知道自己點解中啊？ 撞彩咯 嚇！佢又唔知咯，就 係咯撞彩。 咁唔得啦，咁啊三年之後又再嚟 又射過 死過。咁再問師傅，師傅問你又問同一個問題，佢就知啦。咁你就係守而勿失啊！即係其實好重要方法。 我而家如果我三年我仲話唔知咧，咁我就好大件事。 佢聰明咗啦，聰明咗啦嚇。咁所以頭先阿奧律師講嘅方法啦，我等下講翻熱誠咧，因為點講到你講到羅馬咪踩到嗰啲，咁好唔開心啊！踩到係咪？但係人譬如富，我睇我。太太啦，系咪啊？帮 B B 换片啦，咁，你见到佢 好开心噶， 好开心啊！见到 点解 好健康啊？ 系咯，健康嘛，喂， 系咯， 好健康啊！ 如果你去出街俾人踢一脚，你梗唔高兴啦，系咪？啊，点解我太太怀孕嘅时候个 B B 踢一脚，哇，好正哦！佢嗱佢。原來佢就揾到呢件事。 如果個仔係自古定，你一開條片，佢即刻針插喎。 係咯， 又好開心，又 好 成日啊，係啊。 咁原來佢能夠去到。是很好的， 嗯， 最后就第六样东西的讲信念思维， 嗯， 我们叫 Power P-O-W-N-E-R 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将 Power 和 Owner 两个字夹在一起， 哦，这是自创字来的， 我就自创字，啊，小弟创的， 啊， 当你去找到你的角色的时候，你的能量就释放出来。我讲个例子，应该看看柯律师有没有补充。我记得早两年是不是淘大迷你仓， 是啊， 烧咗，有救消防员牺牲， 啊，殉职，啊， 我学生就系，是，消防员啦。 哦， 嗯， 佢翻嚟同我讲，佢校长我同袍过身，我好难过， 嗯， 我好惊， 嗯， 但系我既然系一个消防员校长，我应承你，我要入去，我都会勇敢入去。呢，啊，這个就系讲紧个角色， 咁我係校長，我教嗰啲超級 band one 學生，又教過超級 band ten 學生。 band ten 即係嗱，老實講， 你發明下冇 band ten 嘅。唔係我睇佢成績 band ten 嘛，OK。咁但係個角色唔轉，因為我係校長，我就係要愛佢同教佢。嗱，呢個就係、是、如果最終最近有啲學生問我係校長，我見咗啲同學移民咯。佢就我留低陪你喎。我係你嘅校長，我決定咗留低喎。我能夠陪住你，我係我嘅榮幸喎。 咁如果走嗰啲都可以講嘅，我 走都講，佢哋其實都面對到困難。 我過去都係要陪一陪嗰啲走嗰啲學生。 所以希望同佢繼續 zoom 下咯，幾好啊！ 係啊， 係嘛？ 即係我覺得無論走或者留咧，你講得好好就係、是、其實都要揾翻你自己嗰個身份角色。 冇錯，冇錯，冇錯。 走同留唔係最重要啊，反而最重要就係、是。你會唔會角色迷失咗啊嘛？ 冇錯， 係咧迷失咗，你個人就傻傻下啦，喺嗰邊就喺度三等公民啦，係嘛？即係最後尾係等死啦，咁點搞？ 角色清楚，你就有定位啦，你就要揾到你嘅方法啦，嚇、即係其實老實講，結婚同埋生 B B 嘅女士嚇，佢都係唔係好認識去做呢樣嘢噶嘛？ 唔識佢冇上過堂嘅， 係啊，但係個。角色是很清晰 之後，人生很奇怪咧，就係、是、樣樣都要上堂，樣樣都要考牌咁滯。但係咧，最重要嗰啲咧，譬如結婚啦，唔使考牌嘅，生仔女又唔使考牌嘅，係嘛？好奇怪嘅 大件事啊！ 就翻頭先盧校長講角色嗰樣嘢咧，我諗對年輕人嚟講咧，佢哋有另一個問題嘅，就係佢哋對自己嘅認識啊，好多時都係人哋點樣望佢。因為如果人哋即係佢可能去有人同佢講咗句説話，我記得有個故事都幾有趣嘅，就係咧喺美國有個細路女啊，咁就好聰明好叻嘅，但係佢五歲嘅時候咧，就曾經喺個班房，即係喺一個嘅 A 班，就俾人調咗去 E 班。咁嗰刻咧，就佢有個印象咧，就是、人哋覺得佢差，人哋覺得係唔叻。咁後來佢不斷努力，咁後來又升翻咗 A 班啊，咁啊之後嗰個成就都非常之好啊。但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是、佢一生人入面咧，佢都覺得自己唔叻噶。因為咧佢跟住有啲心理學家咁啊，同佢做啲實驗啦、就即係睇一睇點解啦咁樣。佢哋揾翻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呢個細路女佢好記得，佢細個嘅時候咧係有人話俾佢聽，你係。不應該讀 A 班的，你是應該讀 E 班的。他這個的信念呢，入了自己的腦之後呢，他就一生人無論他怎樣努力都好，他就經常都會告訴你，告訴我自己其實是一個屬於 E 班的人，無論我今天多厲害都好，或者 多努力都好，我達到什麼成就都好，其實最終真正的自己呢，都是屬於 E 班的那個人。 我們先聽一首歌，就是周杰倫的《告白氣球》啊。 Somebody

听说新疆有民众同实体因为沙女报道的假新闻打算作出起诉，认为如果沙女认为她的报道公正和客观，就应该勇敢认诉，不用怕，如果有证据表明受到威胁，就应该报警，中方会保护她的安全。质疑她离开是说明什么问题？华春莹说，沙女离任离境前亦都冇以任何方式告知中方相关部门，属于非正常离境，因为佢冇履行一个常驻外国记者离任前应该履行嘅手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51点，下跌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80点，上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0.63，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8，人民币6.55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3.46美元，卖出1703.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和有一两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政府在复活节之前准许一些要戴口罩的地方，将个人数上下略为是放宽。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局长 评估翻整个嘅情况，我哋其实今次都唔算得系放宽，只系作一个适度嘅一个调整。嗰啲风险都系比较高嘅，表列处所我哋仍然系要关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经典广播剧《香港超人》2005年得奖作品。 我乜都做唔到，我喐唔到，连嗌救命都嗌唔到，点解啊？ 点解唔俾我死啫？ 廖启智、领衔主演，4月1号、2号一连两晚，一齐怀念智叔廖启智。《香港超人》，香港故事，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由米高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所写的《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探讨高度商业化时代中重要道德的议题，就是是否万物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易。 桑德尔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哲学系教授，在这本书入面，他探讨了市场是否已经主导了他本来就不应该进入的道德领域。换句话说，有什么东西是金钱不能够也都不应该买的呢？他举例说，今天在游乐场里面，我们可以用钱来买进入快速通道的权利，不需要守秩序排队。一些学校亦都开始采用金钱来奖励，边个表现好就有钱拿。他指出，长久以来我们对事物固有价值的认同和公有制度的理念都被商业化所取代。这本书里面其中一个故事说明了他主要的论点。在以色列一个托儿所里面，总是有家长迟来接孩子回家的现象。托儿所为了让家长都能够守时，制定了一个罚款制度。但是开始罚款之后，大家只将罚款当作一笔额外的费用，迟到的人却越来越多。 桑德尔指出，对犯错的恐惧并不一定建立在金钱观念之上， 道德的約束往往才是更有力的牽制。托兒所想重建道德的約束，卻用錯了方法。正如桑德爾在這本書的結論所說，問題的本質在於我們到底渴望著怎樣一起生活，我們是不是渴望擁有萬物都可以用金錢來買到的社會呢？又或者有一些關乎道德文明的東西是金錢根本買不到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钱买不到的东西：金钱与正义的攻防》，作者米高·桑德尔，由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请来的两位嘉宾就是卢伟成校长和柯广辉律师，都是推动这个叫信念思维。但是其实卢校长可以简单一点讲一下什么叫信念思维？ 信念思维就是其实我即是一样东西，我们以往对一些东西的看法，可能已经被人固定了，给我们种了在我们里面，我们都不知道的。譬如我们怎样看自己的潜能，我哋有啲人話你努力極都冇用噶啦，咁其實努力係好重要啦，係咪？我爸爸媽媽就係咁樣養大我哋。有時唔係唔夠努力，有時唔係你個潛能唔夠，咁可能係你嗰個方法要轉啫。嚇，你亦都學識唔好獨自飛翔啦嚇，你同人一齊點樣去？我哋唔係講競爭，我哋講緊從人身上面互相學習。我哋揾到支持團體，頭先講過要有熱誠啦，同埋去認識自己嘅身份啦。咁我哋係希望幫學生推動佢哋有呢啲咁嘅習慣、思維習慣出嚟咯。咁譬如我哋睇而家好多時，我哋都會睇下一代啦。啊，咁有啲企業甚至可能大學畢業而家唔請啦，可能係咪啊？但係我哋點睇呢一代孩子咧係好重要嘅，因為將來一定係交俾佢哋嘅。係。咁我覺得最重要改變佢對呢幾樣嘢咧。如果我哋其中幾樣嘢依樣嘢睇法啦嚇咁樣啦。 咁但係如果要一個人嘅即係轉化啦，你其中一個好重要轉化佢一個固定咗一個嘅觀念，轉化成為一個唔固定噶啦咁樣。其實去咗另一個固定觀念啫，老實講即係咁。 但佢仍然可以繼續轉變嘅。 係啦，咁喺個過程裏邊係咪好難嘅事，定係容易？點樣推進咧？ 當然係一件難嘅事啦嚇，尤其是喺而家嗰個困難底下啦。咁你就係講俾佢聽又唔得嘅喎。咁但你又要展述得清楚俾佢聽啦嚇，用佢聽得明白嘅言語同佢講啦嚇，又聽下佢哋講啦，咁亦要創造一啲 program 讓佢裏邊慢慢發現一啲嘢嚇。譬如我舉個例啦嚇，我哋自己學有攀石牆嚇，咁冇乜特別啦，有攀石牆係嘛嚇。但系訓練完孩子攀石牆之後咧，我哋第一個任務俾佢咧就係佢帶自己父母上去。 嚇 嚇，呢個係個任務。 哦， 父母完咗之後，可能 哇，好在我女唔喺呢度讀嘅， 佢考到牌，佢考到牌。但係將嗰個 power 嘅 structure 轉咗啊，父母原來唔發覺個孩子原來會咁喂。原来佢咁讲嘢噶，佢头头是道噶，我哋必须创造。 而家到你点我咯喎，咁啊。 系啊，佢但系父母流泪噶噃。 系， 譬如曾经试过孩子学学呢、這个 但呢个信念就系原本系个仔女应该听阿爸阿妈指挥、啊，就变成咗。 唔系，佢应该听阿爸阿妈指挥、啊、但系佢亦都系有佢自己可以做得好好嘅嘢啊嘛。 哦， 帮佢。即係信念， 即係唔係一個反權威嘅訓練嚟嘅， 讓佢睇得到爸爸媽媽面前佢揚名立萬嘛，自己係咪？譬如學完 canoe 咁，你咪嗌佢考到牌啦，咪教父母爬 canoe 咯。 哦， 父母開心㗎。 譬如有時我啲細路學咗有張台波噶嘛嚇，咁、有時你見做起佢，唔好做低佢嚇。咁、你俾佢覺得原來自己可以諗噶。咁我話有一次我哋家長日啦，我叫嗰幾個學生嚇，聽日著西裝翻嚟，唔好著校服。佢話點解校長？哦，見到馮家俊係咁嘅， 係咩？ 我叫佢搞個球會啊嘛， 哦、 要定規矩啊嘛，自己要搞得頭頭是道。 哦， 所以你必須創造經歷。我哋喺個整個進念思維計劃裏邊咧，必須創造一啲震撼啲嘅經歷，讓佢發現自己咯。 嗯， 我就一樣嘢，最近我哋行緊個計劃裏邊咧，就揾咗啲節目主持啦、電台，就教細路仔去做訪問。訪問邊個呢？就訪問家族裏面佢最尊重嗰位長者。 哦，啊、有咩用啊？ 訪問問下佢哋成功故事咯，因為佢嘅故事唔留低冇助噶嘛。訪問下佢有咩啊？佢覺得年輕人需要識嘅嘢啦。咁而佢認同嘅嘢，佢咪攞去報導咯。咁大家都會展覽噶嚟緊。 哦， 帶埋啲佢，譬如爺爺嫲嫲嚟，佢哋就站台講，喺爺爺嫲嫲身上面學到啲乜嘢。 哇！呢、這個好感動啊！ 一定流眼淚嘅， 係啊！ 所以我哋必須創造經歷俾佢。即係阿 Daniel 成日提醒我嘅，佢話只要學生重複地有啲重複嘅成功嘅經驗，佢都一定做得起嘅。 係咪咁咧，柯律師？ 都係㗎，因為我哋最因為好，我哋唔可以睇低咧。其實好多細路，好多年青人，當佢睇死咗自己嘅時候咧。他們就會沒有信心的，或者我舉例，我那個例子都挺有趣的，就是呢，有兩班的學生，那我有男有女的，假設是這樣，然後我給他們做同一個的數學的題目，那我如果去 A 班的時候呢，我就不講給他們任何東西，我只是給他們數學做而已，然後 B 班呢，我就轉一個策略了，我首先開始的時候，我就會跟他們說，通常呢，男仔的數學，那個腦的構造，男仔的數學是會比女仔厲害的。OK， 好。當這兩班學生呢一起做了個test之後呢，你就會發覺呢， B 班的學生呢，那個女仔的成績會突然低了，男仔的成績會突然高了。而 A 班那個男仔和女仔的數學的分別呢是沒有那麼明顯的。那為什麼呢？原來人的腦子很奇怪的，就是只要你給了一個信念，你告訴他女仔數學是不行的，而他相信了這件事的時候，他自自動動數學就不行了。不要說發生在這些事上，其實都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我讀中學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自己咧數學唔得嘅，咁跟住就會考嘅時候咧，我有一科咧係攞唔到，即係成績麻麻地嘅，就係數學啦。OK， 咁我覺得好理所當然嘅，因為我數學唔得嘛，數學唔得咪數學咪應該咁啦，係咪？OK， 但係到中六嘅時候咧，我突然之間同自己講一樣嘢，冇理由啊，點解我要一定要話俾自己聽數學唔得嘅咧？OK。突然之間，我轉咗呢個咁樣樣嘅思考形式啊，跟住就去再重新讀個數，再考個試啊。OK， 咁當然個成績就會係即係嗰科嘅數學就會係好咗啦。咁我就都好同意頭先阿盧校長所講嘅，其實我哋成個進念思維咧，最重要唔係去訓練個學生，令到佢有幾叻。最重要咧，我哋係想俾個學生一個好簡單嘅信念嘅啫。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绝大部分只要你用一个正确方法去学，只要你对那样东西有兴趣，只要你相信你最只要或者隔离的人呢去鼓励他的，就是不是说你有几叻或者几渣，而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努力，你那個的價值是來自於你願意付出了多少努力。當我們這樣去做的時候，其實很多的研究都指出的，那個小孩子那個的進步率是會遠超過自己，遠超過我們自己想像的。 這個讓我想起呢，就是當年日本女排，即係輸咩咧？就輸身形啊嘛，矮啊嘛，日本人係咪啊？咁排球喂，咁你對住美國啊，哇！喺挪威嗰啲都跳殺。 银一银已经跳得好高啦，咁你输硬嘅，啊唔好理喎。佢个进取思维就系、是，喂，我哋矮啫，我哋弹跳力可以好劲噶嘛，咁样 我灵活啲啊，我 系啊，咁变咗咧，佢哋即系后来喺呢个嘅日本女排里边咧，系即系闯出名堂嘅，系嘛，嗰、那个嘅先天嘅限制系实在喺度嘅，但系唔系唔可以突破嘅。 佢闯出名堂之后咧，佢开始形成个良性循环。所以點解要幫孩子點撥咧？嗱，我頭先你講過，我講個例子啦。今日我教啲 band five 學生啦、我問你升中學生問中嘅。 嗱 ，band 頂係好大問題啦、啊。因為 band five 咧係咩嚟嘅 ？band five 即係渣咯。 最後嗰20%。 嚇、啊！咁我喺個渣嗰度，我有咩、啊？我點會有興趣學咧？ 我話你識唔識英文？佢話唔識。哇！冇可能喎！我真係唔識喎。咁我攞全世界最通用嗰100隻英文字俾佢讀。 系 ，day off 啊嗰啲，去到98隻。我话你之前同我讲，你话识 英文， 你知唔知呢98隻系全世界最通用？连莎士比亚，佢唔知边个莎士比亚，但佢知道我咁认真嘅，都识。所以咧，你可以话俾我听英文唔好，但你唔可以话俾我哋你唔识英文。 啊，我哋上一代系咁，我读书嘅时候，我有个老师咧，佢又好叻噶，可唔可以俾我拆穿咗噶？佢哋走过嚟，我嚟 B 班就话。你啊 B 班就差啦，隔篱 A 班几叻啊，叭叭咁啊，即系激将法啦。咁跟住后屘俾我偷听到，点我偷听到咧？因为我俾老师罚企啊，你明门口我听到啊。嗱，你哋 A 班就差，隔篱 B 班几叻？咦，我话咦，点解会咁嘅？ 佢就啊，咁啊拆咗佢咯。咁个细路仔话：你头先呃我，你话你唔识，同我讲声对唔住，佢真系同我声对唔住啊。但系你想唔想读101-200？佢我想。 哦、 啊，所以我校里边行， 即系肯定咗佢一百先。 哇！我莎士比亚都识佢，佢真系唔知边个莎士比亚噶，我相信。但系佢觉得， 唔识莎士比亚有乜问题咧？ 证明咗 都可以 学 到英文噶吓。 咁、啊、所以学校我哋校 partner 咧，头先讲咧，我哋有一条牧人行嘅，人人皆之优，我相信啊。咁啊，里边就话，只要你有兴趣，啊 Daniel 想讲咗，你愿意挨。你一定会系之优嘅。 点解要挨先？ 因为 佢揾个意，揾到意佢先肯挨噶。 咁啊，意趣 嗱，细路仔打机 系啦， 吓点解喂挨通宵喎、啊？ 打机唔易噶， 系啊。 但系佢打机嘅尘铺咗啊嘛，低起点小步子多活动快回归啊嘛。佢一路系由低嗱低起嗱，你要改变佢咧，必须低起点切入嘅，让佢有反应。跟住你酬赏，哇正啊！你升咗， 所以 level one 系差，系低起点嚟嘅、 啊。我睇啲人玩 Candy Crush 就知噶啦。咁牧人行里边去到最后，你要走到最卓越，你自己要负责。所以我里边放咗两个牧人装喺度噶。木即系打木咏春嗰啲啊。咁啊摆咗个郑板桥嗰对诗做咗对联，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以东西南北风。 哇！你啲学生读得到呢篇都要 唔使噶 ，feel 到劲就得噶啦。你觉得好劲啊？读完出嚟之后， 好劲。 咁就佢哋要站台分享。咁所以早几年我整咗。 而家呢个世代咧，背多两首诗就真系劲噶啦，已经系 整咗个中国好声音舞台。 系。 你自己上台話俾我聽，你學成點各樣嘢，咁我就做哈林哥角色啫嘛。佢講完我俾 feedback 佢咯。 哦， 每一個孩子你信佢，俾方法佢，俾機會佢，佢捱到，同同學互相分享個方法，佢開始熱誠走出嚟，同埋開始對佢生命學習負責任。 同埋我哋個進念思維咧，都係一個3年嘅一個項目嚟嘅。咁我哋每年咧。我哋都會俾學生咧， 係連續性嘅， 連續性嘅。每年我哋都俾學生咧，就係去學兩樣嘢。咁我哋都會同啲學生講一樣，學生講嘅就係咧，你可以我哋希望你去揀一啲你想去做嘅，但係卻未必有信心嘅，或者你覺得你自己未必掂嘅。嗱，未必掂呢樣嘢係唔緊要嘅，只要你想去做就得噶啦。嗱。我哋就希望學生當佢揀咗呢啲嘅項目嘅時候， 有冇範圍揀嘅先？ 有，我哋好多揀啊！ 即係定係天馬行空嘅先可以。 譬如馬拉松都得嘅。 馬拉、哦，我哋有馬拉松。 揸飛機得唔得先？ 揸飛機就冇法啦。我哋個資源不足。 就算我當你就算我當我哋資源足，就講揸飛機啦。OK。哇！即係可能有啲細路仔驚高，但係咧佢哋好中意玩嘅咁樣樣。嗱，我哋好想俾个细路仔知道咧，就系呢个世界上任何嘢，任何嘢都系可以学得到嘅。 学得到， 但系你一 定要懂得一個正確方法，即係我俾個鋼琴你，我唔教你，你就一定唔識彈噶啦。我俾個吉他你，我唔教你彈吉他，你都一定唔識彈噶啦。但係當我教咗你彈吉他，當我教咗你彈吉他，你肯去學嘅時候咧，你係一定會學得到嘅。你聽日都一定會比今朝好嘅。 嗰時有個學生好就想借我呵嗰個 grand piano 彈。 我幾級啊？ 佢嗰時就佢好想彈，我可能晏晝我咪俾佢彈一彈啦，彈啦，彈咗去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喎。 哦， 點知籌極錢就籌唔到，自己佢就都好勁啊，演藝都唔簡單噶。係 咯， 畢業個 concert， 我坐喺度睇佢啊，佢隔離個 professor 問我個西人嚟 ，Your son？ 我話 Yes， my son。 啊， 完咗之後佢話俾我聽，佢已經攞到 scholarship 去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讀個碩士。 哦， 而家佢去咗以色列。跟一個鋼琴大師， 哇！估唔到喎、啊， 有另一個女仔， 即係個學校開放俾佢上個台嗰度摸摸琴 俾佢咯。 係， 咁另一個彈豎琴，我屋企個豎琴好細嘅，有冇買個勁啲啊？我勁過$10,000個噃嗰啲，佢話。啊！我但系我要揾个 十万蚊不得止啊！你每一次运个琴去弹， 唔系我摆响音乐室啫。我但系你话俾你点解？你以后帮我训练一扎人出去弹豎琴，你每年都表演，佢就系咁做，入咗演艺啦。 嗯、 考咗竖琴啦，攞 scholarship 啦， 或者我想讲埋嗰度咧，就系我哋都讲话呢个三年项目啦。咁学生要学六样嘢啊？点解要学六样嘢咧？最重要我哋唔系想去学识六个唔同嘅嘅 skill， 而系等佢有六次成功嘅经验。 嗯， 然后咧就等佢话俾自己听，原来呢个世界上，佢经过六次成功之后咧，佢就话俾自己听噶，呢个世界上其实冇乜嘢咧。我是很想去做，我肯學的，我是學不到的。如果這個小孩子他能夠有一個這樣的成長的 mindset， 或者成功的 mindset， 那其實呢他人生呢就一定會幸福的。 嗯，那雖然呢進念思維在香港來說呢都是一個很新的一個的項目啊。那我相信今晚兩位嘉賓的分享呢就未足以可以完全可以講得曬，希望呢有機會再請你上來呢去講個進念思維，希望能夠，因為我都知道這個不是只是給青少年人的，任何人都適合的。那讓他們都可以接觸多一些，而我們比較積極的思想啊，比較有一個的不會自己限制自限啊，那大家會有嗰種幸福同埋嗰個快樂感係好緊要嘅。咁我哋聽晚嘅廣東廣西咧，就將會由係鄧達志同埋吳桂生醫生咧，係會講呢個嘅治療腦退化症嘅新嘅方法嘅。咁因為咧臨近呢個嘅復活節啦，咁今次嘅復活節嘅假期咧，我哋都係唔可以出外嘅。咁我哋要送一首嘅歌俾大家聽咧，叫《Because He Lives》。God sent his son